气，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咧嚟到六点十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咁我早上咧翻嚟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嘅微风嘅，室外低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今日咧都系大致多云，亦都有几阵骤雨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咧亦都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系33度，而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吓。下昼嘅时间咧会有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咁啊，所以咧如果今天咧都有外出计划嘅朋友咧，就可能要考虑下会唔会去翻啲有瓦遮头嘅地方会稳阵一啲咧吓。最紧要都系啦，保重身体，唔好因为咧淋咗雨而着凉。记住记住，身体健康最紧要啊！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情人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I'm missing you， 再隔出秒一次你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You, but you for you. 送走了不可爱教主 Anson Lau 卢汉廷，拣嚟一首我自己最近好喜欢的作品。一个人要忠于自己到底有几难呢？听下呢首歌，可能你会有答案。来自 Gareth T 同埋 Moon Tang 嘅 Honest。 每个清早，着你喜欢这款衬衣，听过肖邦，以你方式摆好桌椅，从两个世界。回到了原来位置，如未曾开始，如同未曾终止，我跟你的故事留在眉梢处，留在镜里住，留在花开的树，你写过的诗，你每一寸心思远在墙壁告示，你的爱仿似凝聚玻璃杯子，被吻着无限次。爱上东京，捻着薰衣草的淡紫，去过影展，玩味当中精彩构思，回到我世界都知，终于唯有我仍然在意， 曾开始，如同未曾终止，我跟你的故事留在眉梢处，留在镜里处，留在花开的树。你写过的诗，你每一串心思，远在墙壁告示。你的爱仿似凝聚玻璃杯子，被吻着无限次。如未曾终止，仍然未曾开始，我跟你的故事。停住流星雨，停住了偶遇，停在心底深处。你写过的诗，你每一串心思，还在无声暗示。曾浪游几次，来日都可相依，便寄望无限次。

乒乓混双五强，王振廷、杜海琴同法国组合争入四强，准决赛晚上上演。林少恒同苏维钦分别在男女单赛事上阵，女子蛙艇的洪泳恩角逐单人双桨半准决赛。羽毛球混双，邓俊文谢影雪迎战中国队的王依律和王东平组合。游泳的欧海纯出战女子100米背泳初赛。美国副国务卿谢曼今日起访华两日，期间会在天津和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谢峰举行会谈，并且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见面。有华府高层官员表示，美国并非寻求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联盟，亦不会回避任何艰难议题。表示谢曼在会谈中强调美国欢迎同中国竞争的立场，但需要有公平环境和规范，不希望将竞争转变成冲突。另一名白宫官员表示，谢曼在会面入面将会就美方认为中方违反国际承诺和原则的举动，包括香港和西藏的人权状况提出关注。沈阳疾控中心表示，新增三名新型肺炎本土感染者，属于一家三口。疾控中心表示，三名患者入面一人是本土确诊病例，两宗是无症状感染者，另外有一名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疾控中心表示，24岁的女患者今个月14号由厦门坐飞机去到沈阳，曾经停在南京禄口机场就餐。沈阳在对从南京返回当地的人士进行排查，发现患者在今个月17号出现低烧和咽喉痛等不适的症状，检测发现是阳性。患者的父母属于密切接触者，检测为阳性，属于无症状感染个案。当局将沈阳市大东区朱林路一座大厦列为中风险地区。法国卫生部公布，单日新增超过25,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22名患者死亡，累计超过85,000名患者死亡。法国多个大城市共有160,000人上街示威，不满政府计划扩大疫苗通行证的适用范围，以及计划强制医疗护理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在首都巴黎，示威者在巴士底广场集会，期间有人和警方爆发冲突，有人向警方投掷杂物，又推倒警车。警方发射催泪弹，在凯旋门附近用水炮车驱散示威者。意大利亦有民众示威，不满政府计划实行疫苗通行证。希腊首都雅典有民众示威，反对政府强制医护接种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夺取世界第一努力，一起突破界限。运动选手用血汗换取超越自己的方法，用音乐鼓动热血，全力在运动场上较劲。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图，东京奥运英援歌音乐站。 爱宠粪犬学堂， 一台都是丰富食物，怎样可以令到只狗狗忍得住不跳上去吃呢？ 只要给机会他们尝试和实习，你的狗狗都可以做得到的，不用羡慕其他动物主人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阿 l 加油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电话号码18723588，如果你都有任何的点唱，又或者有啲心声可以分享，特别是一啲嘅开心事情啦。如果有朋友今个月生日啦，又或者是因为疫情关系呢，可能有好多个聚会要暂时呢压后啊，或者取消嘅话呢，不妨透过我哋今朝早 Beautiful Sunday 嘅呢一个点唱嘅热线啦。18723588，打电话嚟一起倾下偈，一起讲下到底你今年有啲乜嘢特别值得你庆祝同埋开心嘅事情啊。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继续有身兼多职非常能干来自印尼的 Nita。 嗱，我知道你生活在很多的文化当中，只是屋企已经有美国、日本、印尼、印度的文化，哇，听落真是几复杂。咁有冇发生过一啲文化上面嘅矛盾事呢？ Hello semuanya, nama saya Nita Tajudin, saya campuran Indonesia dan Jepang, berasal dari Jakarta. Karir saya saat ini adalah bidang properti Hong Kong. Saya juga saat ini menjabat sebagai presiden dari ILUNI atau Ikatan Alumni Universitas Indonesia yang di Hong Kong chapter. Ya banyak sekali, itu udah makanan tiap hari deh. Kalau misalnya namanya dari saya waktu kecil juga udah ada orang tua saya kan Jepang dan tinggal di Indonesia, udah budayanya sangat beda banget. Tapi kalau misalnya saya bilang sih sekarang dengan saya menikah dengan orang American dan Indian itu adalah mungkin bahasa kali ya. Terutama waktu kita nentuin nama-nama anak nih, kayaknya banyak banget. Dalam bahasa Jepang tuh artinya bagus, tapi ternyata dalam bahasa India tuh gak bagus gitu. Pokoknya udah hal biasa deh tiap hari kalau misalnya soal bahasa. Dia bilang banyak, sengit tuh gue yau. Tapi pokoknya tuh hanya di yinyu ke mantai. Lai yu hai, bong siu peng yau gai meng gama. Hai yatman ke kok doli tai, kalang hanya di hou ke zi.但是在印度的角度来看，那个可能是不好的字来的。关于语言的问题，它是每日都会遇到的。那实质少少，在你的家庭里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关语言或者文化的一些有趣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呢？ Jadi gini, ada dua sih sebetulnya, satu mengenai bahasa, satu mengenai budaya. Yang kalau misalnya budaya dulu ya kita jelasin. Jadi tuh waktu kita baru mau menikah, keluarga suami saya tuh kan saya undang kan makan di rumah. Dan kalau misalnya di Jepang itu yang namanya sushi itu tuh makanan yang benar-benar kayak mahal, udah gitu untuk spesial. Tapi pas gitu keluarga dari India Amerika itu kaget banget karena kok saya dikasih makanan mentah, itu satu budaya ya. Kalau misalnya mengenai bahasa tuh yang paling lucu adalah suami saya pernah ke Indonesia dan waktu itu bapak saya bilang ayo kita minum teh susu di sana, di mana ada susu kopi, ada susu coklat. Dan waktu suami saya ditawarin teh susu, dia langsung nolak karena dalam bahasa India susu itu artinya pipis atau kencing. 佢话有两件事可以分享下嘅，第一件系有关于文化嘅。记得佢啱啱结婚嘅时候，就邀请老公全家去到佢日本嘅屋企。嗰次佢哋叫咗又贵又特别高级嘅寿司，点知嚟自美国同埋印度嘅长辈居然话：点解俾啲生嘢我食噶？表示唔系好想食咁。第二有关于语言嘅。有一次她老公去到 Nita 印尼的家， Nita 的爸爸说不如喝牛奶啦，就问她、啊、不如喝咖啡牛奶、朱古力牛奶。当问到她奶茶的时候，她老公终于忍不住拒绝了。为什么呢？原来在日文里面牛奶的读法在印度文里面是有小便的意思的。哇，真是吓亲她老公啊。哇，真的估不到原来一个字在两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分别。那讲到文化，知道你亦都搞咗一个慈善团体，就是、希望咧将印尼嘅文化带俾香港人。咁你哋有咩会做嘅咧？ Nah, tujuan kali ini kita membuat Universitas Indonesia Alumni ini adalah intinya adalah ini ingin meningkatkan image Indonesia di mata masyarakat Hong Kong dengan mengadakan dua acara besar, yaitu satunya adalah Batik Run, di mana yaitu lari bersama dengan pakai baju batik tahun 2022, dan satu lagi adalah Indonesian Day 2023, di mana ada tari, makan-makanan Indonesia, dan jual hasil karya Indonesia. Dan semoga aja dengan begini kita bisa menciptakan ciri khas Indonesia yang lebih tinggi, meninggikan apa image Indonesia lah di mata masyarakat Hong Kong, dan semoga sukses dan nanti semua pada datang ya. 佢話：佢哋印尼大學校友會香港部嚟緊咧，就希望舉辦兩個主要嘅活動，去提升印尼喺香港人眼中嘅形象。例如係其中一個活動係關於納染嘅，納染係印尼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文化之一。而2023年咧會有個印尼日，除咗舞蹈，仲有印尼嘅美食、印尼嘅作品，希望咧令到香港人可以了解多啲印尼嘅特色。哇，聽到都覺得非常豐富啊！先預祝 Nathan 你哋嘅活動成功，到時記住話俾我聽啊，我都好想去啊！今集多謝曬 Nathan 有趣嘅分享 ，Thank you。 Berpikir dia yang tercinta, mengapa telah lama tak nampak dirimu di sini? Jangankan ingin ku tersenyum, tak ada gairah ku ingin selalu bersamamu. Kini ku 1872388，如果你都有点唱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又或者可以倾下偈，看看你的 Happy Sunday 怎样过。1872388可以今朝早打电话嚟 Beautiful Sunday 同林慧一齐倾下偈，或者有点唱亦都可以啊！有一个网上嘅点唱，嚟自 Nettie 啊，估唔到吓，原来都有一个特别嘅日子吓。佢话姜涛嘅 Fans Club 3周年啊，祝 Fans Club 生日快乐，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 十片火，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气到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就两步。前往检讨，实在没难度。未够专心，是万能吧？未算。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just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来自 Mirror 的 Boss。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听下有邓太。早晨，邓太。 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点啊？你几好嘛？ 好啊，冇同你讲电话好耐啊。 系啊，咁今次梗系有啲特别嘅原因，所以打电话嚟咧。 系啊，咁咧，今个七月咧，阿细女、女婿同埋孙咧，都系呢个月份生日。咁咧，个孙女咧就七月十五号啦。个女婿就七月廿三号， 系 女儿咧就七月廿四号，即系都系要 啱啱 噶啦， 啱啱补足啦， 系啦。 哦，咁但系最近嗰、那个即系琴日有冇庆祝啊？一齐？ 冇啊，因为佢有屋企嗰啲窗啊有问题，有整窗咧，咁又唔得闲咯。 吓，样样嘢忙嗬。 佢今日咧同个女女一齐去打呢、這个 防疫針第二針咧，咁都希望佢哋一切都順利同埋平安啦。 嗯，係啊，係啊，係啊，大家都真係最緊要係健康咯，嗬。 係啊。 嗯，你自己有冇打疫苗啊？ 我暫時未打，考慮緊。 係係咯，慢慢考慮一下，即係睇下會唔會對自己嘅身體係真係夾嘅，因為有啲人真係都會選擇咗去做一啲身體檢查，然之後確保真係冇衝突嘅時候就再去打咁樣咯。 系啊，因为年纪大咧，就真系多啲考虑咯。 系啊，明白啊。咁但系即系最紧要都系啦，即系就算因为打咗疫苗，都要做好啲个人防护装备同埋措施啦。咁所以都系希望大家齐心啲咁样做好呢啲措施嘅时候咧，就可以快啲个疫情可以快啲走咯。 系， 系啦，咁你自己都保重啦，希望好快即系可以一齐再庆祝一下啦。即系庆祝有时候唔系净系生日嘅，生日系一个特别嘅名堂啦，即系好似啊生日约食饭啦，或者生日特登出嚟聚一聚啦。但系其实想见几时都可以聚啦。 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邓太。 好啦，唔该晒你。 好啦，拜拜。 拜拜，拜拜。 祝佢哋一家咧几个寿星咧都系啦，生日快乐，同埋最紧要咧共聚一齐嘅时间咧都系快乐嘅。咁呢啲快乐就可以储喺心里面咧，成为咗我哋一啲正能量。当个人好攰啊，又或者可能咧遇到啲失意嘅状态嘅时候咧，又可以自己攞嚟勉励下自己，咁啊真系都几好噶。呢啲正能量几好用啊！听一听下个电话先咯。早晨， 早晨， 吴生，早晨， 早晨啊 ，Bobby， 点啊？ 啱啱，我孙女咧。过咗满月啦。 哦，哇，喺依家系最得意嘅时候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 成个糯米池咁嘅。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哇，真系睇你笑得咁开心。 打嚟，唔该晒你啊，接通我电话。 诶，唔好客气，孙女改咗名未啊？咁。 改咗啦，叫月月啦。 月月月啊？ 系啊。 哦，哇，你有冇发觉近呢几年都越嚟越多人用呢个月字？ 系啊，台湾噶嘛，佢话。 系咪？系边个月啊？黄月啊？ 系啊系啊，好似系，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人都系叫呢个字， 系啊系啊， 呢个字都系靓字嚟噶， 靓字，我唔知， 系嘛，唔系你改嘅，系爸爸妈妈改嘅， 系啊系啊， 哦， 我系外公嚟啫嘛， 外公都可以好多意见噶， 唔系唔使嘅， 唔使啊， 最主要佢哋揸 fit 就得，我成日睇佢嘅， 其实冇所谓，我觉得边个提议都冇所谓，最紧要即系大家都中意，同埋最紧要。 你都有个女 系啊！我个名咧就我外公帮我改嘅。 哦， 我个女咧就都系同你个孙女一样，都系叫个月字。 哦，叫月字、啊。 所以我就话呢个靓字嚟噶。 靓字嚟啊！呢、這个 系、啊，但系呢个都唔系我改，都系我妈咪改。 哦， 即系我觉得几有意义。 即 系 我成日听你嘅朝头早。 系、多谢你啊！ 礼拜我听啊，有啊成日。阿格斯莎喺度讲， 系啊，晏啲先翻，格斯莎就翻噶啦。 好嘢喎！不过而家请印尼嗰啲佣工都好难请。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明白啊，我都经历过，因为 我女都想揾过啊，而家好难， 好难啊，真系难啊！即系尤其是如果你要遇到个夹噶啦，又肯做得长啦，啲、生活习惯又夹到嗬。 而家焗住。我太太臭咯，有阵时。 哇，好犀利，好攰噶噃。 系啊， 仲记得点样冲系嘛？ 我太太记得。 哇，好犀利，因为咧想当年咧，即系五年前咧，我生个女嘅时候咧，我妈咪系乜都唔记得晒噶啦。 系啦、 啊。即系咧，大家咧凑到个 B B 翻嚟咧，我好记得头一次咧，即系翻嚟屋企嘅时候， 太太 大家望住都唔知点算。 我太太帮我冲凉咯，日日走去。 好叻喎。 系差唔多 吓、喂，你呢个系第几个孙嚟噶？ 呢个外孙第一个。 哦， 我本身有两个男，一个男一个女孙嘅。 哦，所以可能你太太都有啲经验嘅，即系可能早几年都凑过下咁样。 系啊，嗰啲识行识走啦。 梗系啦，哇，好开心、啊，真系越嚟越热闹咯，屋企。 系啊系啊， 真系好。 今日翻嚟咯，有啲。所以咪打电话嚟同你讲声， 好开心我、听到你啲笑声咧，你系忍唔住咧、三句唔系两句就咁，听见你好开心啊，真系好难得，因为有时咧一个新生命咧系真系的而且确为屋企咧带嚟咗好多，除咗话好大声、好够中气嘅声音之外咧，亦都系好多笑声喺度。 系啊系啊，冇错， 好好、 由疫情咧，啱啱嗰轮六月十二号生噶嘛，去法国医院生嘅。跟住七月十几号就满月啦，即系未够一百日，过几月啫，而家 系都好开心。但系会唔会即系都请下朋友食饭啊？之后可能 拜年，唔知佢 系嘛？睇情况咯。 而家睇情况，你话 真系睇情况啊！ 想食饭都难，有阵时四个人一台啫嘛，你冇。冇得12个人，系咪先？ 但疫情期间咧，反而其实咧，我觉得有新生命出世都系好，因为咧唔使成日出街嘅，即系有个小朋友你唔会成日出街嘛，咁反而安全啲。 我女咪成日冇出街咯，而家就唔出街咯， 安心坐下月先啦。 系啦，佢又 咁快 未打针啊嘛，嗰个 系啊， 所以唔敢冇出街啊。 同埋我见咧，而家都真系要好注意，即系有时带啲 B B 出街嘅时候咧，有啲都真系要嗰啲装备要好充足先得。 一来你而家嗰啲咩 Delta 嗰啲仲 系啊，我都惊惊噶 ，B B 更加惊惊噶， 所以咪就系咯，唔敢样出街啊。 啱啊啱啊，咁你哋都好醒目。 系啊，我哋一去到洗手。洗面啊，洗口罩，我哋慢慢洗啊，一上到去 啊，啱啊！我哋嗰阵时都系，即系哇，从来未试过一日洗咁多次手啊！我哋成日都 系啊，洗手啊，撩啊， 不停咁样，系啊，不过好高兴嘅，真系睇住佢慢慢大，迟啲可能有第四个噶啦， 第四个啊， 到时好忙噶啦又。 恭祝你身体健康啊！ 多谢你啊，大家咁话， 听电话嗰个， 好啊好啊，大家 点诶郑丹瑞嗰首歌 吓边首啊系。 咩拗背脊嗰首？ 我睇下搵唔搵到先，因为我哋呢度啲 CD 好有限啊。你呢只咁特别，我其实我都好中意，不过我要搵下先。 系搵唔到啊？咩嗰个玩水水嗰只咧？ 哦，好啦，我阵间帮你睇下有啲乜嘢啦。好啦，多谢你电话，唔好客气。好，拜拜。好高兴，即系尤其是咧啲新生命嘅诞生咧，好有共鸣。自己谂翻即系屋企有新生命嘅时候咧，自己都觉得哇，嗰种嘅喜悦啦，系真系都完全形容唔到。但系听到佢嘅笑声咧，我就谂起啊，其实个人咧，即系屋企有啲喜事嘅时候咧，都系不自觉咁样不停笑，不停笑，自己可能都唔知。但系呢一个声带咧，我觉得好有意义，因为保存咗之后咧，到你之后再听翻咧，你就谂翻啊，原来当年嘅呢个时间咧系咁开心嘅。我相信其实唔单止求其，可能成家都系咁样笑笑到眼咪咪咁样好开心啊！好啦，把握时间啦，听下今个时段最后一个电话咯。早晨。Kitty 早晨啊， 系早晨啊 ，Bobby。 点啊你？ 好耐冇打俾你啦。 咁你近来好嘛？ 放松啦，其实几好咯，日日饮茶。 哦，日日饮茶咁好啊？ 我好耐噶啦，由细个饮到而家。 你系习惯咗嗬？ 系啊系啊，日日都要出下饮茶，行下街买餸咁样咧，就开心啲啦。 系啦，有啲细艺都系好嘅。咁咪好咯，你搵到嘢做。 佢冇啊，揾唔到，退咗休啦。 唔系啊，即系揾到啲细艺啊，就系唔使做先好嘛。 唔系噶，好似你点翻工都开心噶。 不过你睇下你习唔习惯咯，我谂即系如果你惯咗一份工，可能以前好忙咧，可能到你退咗休之后咧，你就想揾翻啲嘢去即系排满自己啲时间。系啊，因为会唔习惯咧一下子。 系啊，不过都 OK 嘅，好彩有时诶同阿朋友去。喺度带我去行下山乜嘅，同佢行下。 哇，咁好啊！好犀利喎你。 又影下相，唔系咁你唔系去带我行啲平啲嘅咯，即系咁样只脚咧，你自己而家你又行出去饮茶，咁饮完茶咁你啊，即系唔觉咁行下，譬如喺尖沙咀咁啊，慢慢啊行下行下行去诶油麻地啊嗰啲。 哇，你都行好远喎咁。 尖沙咀行油麻地，咁啊行得多咧，而家只脚又好似即系容易冇咁容易脚痛咯，都好啲嘅。 都系嘅， 咁你可以分散咗啲时间，我觉得几好咯。而家咁，即系将啲时间咁行，朝头早八点零先出门口饮完茶行街，买到咁上下晏啲两三点三四点，咁啊买啲餸翻屋企，咁啊去咗半日有 咁啊几好系啦，帮自己安排咗个节目啦已经。 系啊，如果唔系即系好难顶啊！你成日喺屋企咁鬼热，点算？你开冷气都麻烦啦。 嗱 ，Kitty 啊，我哋差唔多够钟啦。你今朝早系想打嚟点唱定系倾偈噶？倾偈嘅。 其实我就想点唱又倾偈都得。 啊，唔系我惊你有啲生日祝福要讲啊，因为所以我就提提你先。 我知啊，知啊，十月我一定会打嚟嘅，我成十个。 好啊，好啊，咁我到时等你啦。多谢晒你电话 ，Kitty。 好， 拜拜。今个时段咧，暂时倾住咁多先。而家听一听七点钟新闻报道先啦。 可以透过航空公司或者机场服务热线同官网等查询。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同九龙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喺清晨5点。台风烟花集结在上海的东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浙江沿岸。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但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每晚9:30东奥盛事共融睇，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的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都语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7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心脏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李耿渊医生， 其实心脏病咧，其实都几普遍嘅。如果你系过去嗰3至6个月接受过心脏手术，通波仔啊、搭桥啊、消融术之类嘅手术咧，可能你喺未来嘅3至6个月咧，暂时唔好打住。但系一般3至6个月之后，尤其是冇乜病徵嘅病人咧，基本上絕大部分咧係可以接受一個疫苗注射。當然你又要睇下自己嗰個危險因素控制得好唔好啦。我哋嘅主張咧就係，如果你個糖尿變差咗，或者血壓高咗，而我哋醫生要考慮幫你加藥嘅話咧，又或者你有啲嗰個病嘅病徵，譬如血壓高咧，你會有啲頭暈啊、頭痛啊，甚至有啲人睇嘢會模糊啊咁樣咧，咁你就應該去睇一睇醫生，睇一個血壓係咪真係高咗。控制咗個血壓先至去打疫苗。如果心臟係冇病徵嘅話咧，一般咧都唔需要太過緊張去驗到，睇下自己嘅心臟係咪真係冇嘢先至去打疫苗。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唱作歌手 II 今次在陈建朗导演新作中做电影配乐，哪一场戏最考起他？ 海边文妮和关超，两个好像谈心的感觉，好像成套戏的一个诠释位。这个位置我们都想了很久，究竟给一个什么情给他们的，因为我觉得一捉得不小心呢就会去了另外一边。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士。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09，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听紧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咁除了咧今个小时咧嘅，仲有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神马巴基格先生， 神马巴基格 Barbie， 神马巴基 Hong Kong， 神马巴基德文德文。 我开始咧，我觉得咧阿格先生咧，我而家咧会开始留意，除咗你嘅衣着打扮咧，仲有你衬埋口罩啦，或者手袋啦，或者颈巾嘅颜色咧，即系有时咧真系会咧喺疫情期间咧多咗留意一啲唔同嘅嘢。嗱，我以前咧中意咧第一件事望人咧系望人哋个笑容或者望人哋个表情先嘅，但系自从戴咗口罩之后咧，我就开始中意望人哋其他嘅衣着打扮啊，或者衬颜色嘅嘢咯。咁你今日咧系好有呢个绿色嘅感觉嘅，全身即系由头到袋啊、颈巾啊各样嘢都系有呢个绿色嘅感觉。 有啲都系你嘅contribution 嚟嘅。 系啊系啊，少少啦，我见到嘅其实。几开心！你今日都 contribute 咗啲嘢俾我， 我系系 嗰个嗰个食得嘅，但我就未试下咁。咁格斯神今朝早拎咗两个少少，即系细细个嘅，呢个系咪叫果实咧？系咪叫果啊？因为我真系未食过，我唔知道属于乜嘢。 果实真系好似 nuts 咁样，系咪啊？ 未必嘅，可以系 fruit 嘅。 果实嘅例子系咩啊？ 生果得唔得？ 生果系果实， 因为我嘅感觉系佢系喺棵树度生出嚟嘅， 咁系咪啊？当然， 咁应该系甜甜地嘅， 甜甜地有少少带酸同埋海涩嘅， 因为佢个样我完全揣摩唔到佢系咩味道， 你系未见过嘅， 我未见过、 啊，你形容一下你见到嘅时候，我觉得你系觉得好惊咯。 嗱，其实系嘅， 我有啲惊，好似你再俾啲乜嘢我试，因为我系如果见到新嘢咧，印尼啲嘢咧，第一时间咧我就会话我要俾格拉比试，因为你试咗咧，你就可以形容啊嘛。 系， 咁你一定要试啊！你做呢个节目咧，你一定要试印尼嘢，我唔理啦。 阿格先生讲得啱嘅，头先见到我个表情咧，我系有少少惊嘅，因为点解咧？我首先咧，其实佢本身拎住袋嘢俾我嘅时候咧，我见到一个即系透明袋入边装住两个啡色嘅个形状系尖尖地，系啦眼泪，其实有少少似洋葱形嘅，不过系缩细版啦。 咁你以为系咩嚟嘅咧？我话俾你嘅时候，你以为系呢个系咩嚟嘅咧？ 我觉得佢好似一个极大嘅栗子咯，因为啡色啊嘛。 哦，系、哦。 其实佢几似一个大好大好大嘅栗子， 有冇咁肥啊？ 系啦，不过形状唔似，因为侧边睇咧，你递俾我嘅时候，我睇唔到系咩嚟嘅。咁跟住你突然之间讲咗个名啦， 同埋颜色啦。 同埋颜色，颜色系啡色，都系深啡色咯。 嘅喺个啡。 系啦，我当其时睇唔到咁清楚。 我谂佢会大概知道系咩嚟。 佢印尼文叫咩啊？其实 印尼文叫做沙拉。 沙拉。 沙拉。沙拉。S A L A K。 嗯。沙拉。嗯。 系广东话叫做 蛇皮果。 嗯。 所谓嘅蛇皮果系真系。 系咪好乞人惊咧？ 系真系非常非常之似蛇皮嘅。我想话我掂都唔敢掂。 唔系咧，我真系咧未听过呢个中文名嘅时候， 我真 系好细胆，觉得佢似蛇皮。 唔系嘛，我觉得好似、哦。 我觉得唔似，我觉得系觉得系好似啲leather 或者系人哋喺嗰度整啲叫咩咧，系织啲嘢出嚟嗰啲。 唔似啊，我觉得好似蛇啊，真系好似。 咁你觉得边个会同你搣咧？翻屋企嘅时候， 会有人食噶啦，你放心。唔系，其实我觉得搣开咗之后入边我系够胆试嘅，但系如果你头先突然之间叫我去 个名字，即系咪讲？我冇同你讲系蛇皮果，我话诶呢个送俾你嘅，你试下啦。咁样你冇 可能会好啲嘅，可能 或者蛇嗰啲，同蛇冇关噶吓，冇关系啊，同蛇系一啲都冇关系嘅。 其实我都觉得应该系冇关系嘅，但系因为咧佢嗰个纹咧，实在真系好似一条真嘅蛇。格先生，你有冇试过帮蛇剥皮啊？ 冇。 咁你有冇睇过人帮蛇剥皮啊？ 冇。 我两样都有。所以咧，我就見到嘅時候，我好有呢個感覺。其實我想話咧，蛇剝皮咧，即係脱皮嘅時候咧，如果你捋佢咧，其實咧係好治愈嘅嗰個聲，嗰個聲音咧係好似咧， 係 好似你整撲撲紙嗰啲聲咁樣，咁樣噶，係其實幾治愈。如果你唔知道係剝個蛇皮嘅話，但係咧，你頭先遞俾我嘅時候咧，嗰個咧。我係淨係覺得哇，真係好似佢個紋咧，無論佢啲格仔嘅網狀大細咧，佢極似一條蟒蛇嘅紋咯，即係佢嗰個大細，連嗰啲格仔嘅大細同埋嗰個紋路都係一模一樣。 嗱， 我屋企咧係我媽咪咧係好怕蛇嘅，咁佢蛇咧唔係淨係真嗰啲嘢見佢驚啦，喺電視上面嗰啲一見到咧，佢就真係即刻熄機或者係走人。 電視我就唔驚嘅。 總言之係形狀都係啊，玩具啊，你話係玩具， 但真嘅我就驚啦，即係真嘅玩具我都驚啦。如果你隔住個玻璃睇，我都唔驚。 你整到好 cute 嘅公仔啊，或者係有啲金鋪嘛，整咗啲金嗰啲金屬嗰啲蛇好靚嘅嗰啲，我真係驚都要噶啦嗰啲，如果係金嗰啲，佢都唔中意嘅。但系呢一個蛇皮果咧，我覺得佢一啲都唔覺得係蛇，因為對佢嚟講咧，佢可以搣啊，可以處理啊，所以對佢嚟講係唔似咯。 所以咧嗱，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文化差異嚟嘅。即係如果你本身認識呢個果子，可能你睇住佢喺棵樹度摘落嚟，然後你再食過或者喺唔同方式呈現過呢一個果子出嚟咧，你就唔會有我呢一種恐懼啦。但係可能我咧先入為主係第一時間聽到你講個名啦，叫做蛇皮果，然後再見到個果實咧。是咁似蛇嘅嗰个网状纹嘅时候咧，我就有少少，哇！我唔系好想尝试摸佢，或者我唔系好想尝试掂佢咯。同埋咧，其实佢个形状咧都几似一个蛇头嘅，我头先觉得。三角形嗰啲咧，扁扁地嗰啲蛇头咧， 但系呢一个系呢品种啫，但系啲有啲圆啲嘅， 我真系有啲圆形啲，可能嗰啲就冇咁似咯。 你已经系变做咧，全部咧系你拉去蛇嗰度，系嘛？唔关事。但系头先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嘅，你觉得如果唔点样开嘅咧，点样食嘅咧？因为呢一个问题重要，人哋唔知嗰啲，你谂住系点样整开佢嘅咧？ 嗱，而家好勇敢咁拎翻出嚟啦吓。嗱，我听完你咁样讲之后咧，我稍为安慰自己咧，系唔系咁似嘅而家吓。嗱，咁我而家哇好香，我想讲我闻下嘅时候，佢有一种，佢有少少似西柚，有少少似碌柚味，我觉得 佢有少少酸嘅， 我唔知佢 入边 系咪都系咁样咧， 甜多嘅咩？ 嗱，我自己咁样睇咧，嗱，因为佢咧除咗系一个水滴形咧，其实佢系扁扁地同埋胀胀地，即系佢四边都系圆碌碌嘅。即系冇角啊，冇成，除咗个尖端嗰个顶系角啦， 要搣就喺嗰度。哎呀， 所以咧，我初初咧以为咧系好似开白果咁咯。嗱，我屋企开白果嘅方法咧就系攞锤仔揼啦。咁跟住我就以为咧，即系因为佢有嗰个尖嗰个位啦，我就以为喺侧边或者喺个尖侧边个位置敲下佢咧就会卜咁样卜开咗。咁但系原来教先生话系唔使揼开嘅，因为个样好似 系 好硬啊，系啊。但我剛才摸上手的時候就發覺，哦，原來是搣得開的皮。 因為呢是我覺得是需要告訴你怎樣怎樣搣開啊，還有怎樣吃裡面是應該怎樣處理。如果不是你拿回去的時候你都 OK，你有個格格應該去一天到就搞定，因為格格真是高手來的。但是呢我剛才也有請一個另外一個人，他學反應好過你很多。 怎樣啊，他說好開心啊， 他真的開心很多，還有拿皮你聞一下味啊，然後呢個手感是怎樣。 我想問一下，如果他未剝開之前是不是闻到有味噶， 都会闻到噶，有少少味咯。同埋就系真系系，哇，好新啊，未见过啊。你嗰啲系我见到系惊嘅。 系啊，我第一下觉得真系好似嘅，因为掂都唔敢掂啊！你见到你，我见阿格先生头先咧搣开咗一只咧，跟住话啊，你可以试下，跟住我完全冇反应，冇反应，冇反应咁。 我砌翻俾佢翻去自己处理 咁样咯。不过都几得意嘅，即系呢个水果系呢个季节当做定系还是系点啊？定还是冇分噶？ 唔系噶，都系有时间性噶。不是次次都有的，同埋咧呢一个品种是比较带甜的，因为佢而家系有不同品种，有啲系带酸，有啲带甜。巴厘岛好多呢一只沙拉嘅，咁咧就系呢一个生果唔系好似人哋话系好健康嗰啲。佢如果系你食得太多咧，分钟唔可以去厕所， 啊、 去唔到厕所噶。 但系头先阿格先生就话嗰个果肉入边嗰阵衣咧系有啲功效嘅， 咁就有人讲系可以降有啲嘢噶啦，有啲。因为里面是包住个果子，又是很薄的衣的，可以搣走它。 它有点像蒜头那阵衣，我觉得。都是很薄的。 就是都不是说可以大量吃，而且人家是说是要保护个胃先吃，吃饱饭先吃的，不可以。 我真的不可以空肚吃的。 最好是不可以，因为是会对胃是会比较harsh。 即可能個刺激性會相對地高啲，所以就唔可以啦。 但呢個帶甜咧咁好啲，因為有啲係帶酸啲嘅咧，對啲胃酸就麻麻 就更加酸啦。 咁 所以即係呢個都幾得意咧。咁喺香港係買得到嘅。 好少會買得到，因為琴日係行去銅鑼灣見到啊，即刻咦，好喎，好耐冇見過咯，咁就試下買下啦。咁、因為呢個係比較 keep 唔到耐嘅，所以你就最好嘅嗱嗱聲今日食咗佢啦，就最好噶啦。 因為我都比較少見，我諗我可能有見過，但我冇去探究佢係乜嘢嚟嘅咯。咁但係即係覺得熟口熟面嘅， 因為佢個形狀唔靚啊。因為譬如話你見到士多啤梨，你見到啲 cherry 籽係好靚啊，蘋果啊顏色又鮮甜又靚、又圓咕碌咁樣。呢、一個你見到你唔覺得佢係靚咯？啲色又沉、又唔知點樣，係好似榴蓮你都唔覺得佢哇好靚仔，你唔會覺得呢個係最靚仔個榴蓮。 你唔會好有興趣去望多陣咯。 但你知道個味道，你睇翻你中唔中意咯？ 系啦，咁啊，即管翻去尝试下，下次话俾大家听啦吓。 Ku rasa ku sedang jatuh cinta, karena rasanya ini berbeda. Oh, apakah ini memang cinta?Selalu berbeda saat menatapnya Mengapa aku begini Hilang berani dekat denganmu Ingin ku memilikimu Tapi aku tak tahu Bagaimana caranya Tolong katakan pada dirinyaLagu ini ku tuliskan untuknya Namanya selalu ku sebut dalam doa Sampai aku mampu ucap maukah denganku Ku rasaSedang jatuh cinta Karena rasanya ini berbeda Oh apakah ini memang cinta Selalu berbeda saat menatapnya Di sini aku berdiri Menanti waktu yang tepat hingga Akhirnya aku mampu Katakan padamu Oh tolong katakan pada dirinya Lagu ini ku tuliskan untuknya Namanya selalu ku sebut dalamKatakan pada dirinya Lagu ini ku tuliskan untuknya Namanya selalu ku sebut dalam doa Mungkinkah dia tahu Cinta yang ku mauMaukah denganku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等我 update 下咧，到底印尼嗰边疫情嘅数字同埋相关状况系点样咧？格先生 都系仲系企四万几 case 咯，一日格 Barbie 咁就系七月廿二号嘅时候咧，就系四万九嘅嗰个星期，应该系都叫做高噶啦。咁然后再落嚟咧，廿三号嘅时候都系四万九，廿四号跟住琴日啦，七月廿四就四万五一日。咁即係印尼咧，之前咪係有個叫做係都係城市嗰度有啲limitation 噶啦，都係叫做係 lockdown 咁滯噶啦。咁就之前至到七月二十嘅，但係佢就加長到今日七月廿七，就話情況點樣咧？再睇翻會唔會有變動啊？有改動啦，咁所以就有啲嘢要留意咯。今日 係嗱，我最近咧聽到一個我覺得都幾值得提一提嘅 case 啦，就係令到我都發覺原來印尼嗰邊。可能在做这些 COVID 的 test 方面可能都跟我们香港的认知有少少不一样的。话说最近有个朋友在那边就刚刚生了小朋友了，他即通常他们生就跟香港很不同，香港可能是住几天然后才出来这样啦。我听他说就原来他生完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 这 么快啊？对，这么快啊。跟着我 是好像平时印尼那些住得长的 香港。是啊，因为我听他说就是生完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 可能 是 因 為 這個是特別情況， 是啊， 因為印尼平時 即 係 COVID 嘅 情況， 五至七日嘅長好多，五至七日唔係開刀嗰啲，開刀嗰啲 再耐啲，我都覺得正常應該係要耐啦。咁但係佢順產啦，咁又真係夾啱線。咁然後我聽佢講咧，就係話咧有一個好驚險嘅事情。咁話說，因為咧佢哋一家人都係有去陪佢即係入醫院啊，同埋有 可以。 咁但係咧佢 case 好得意嘅，佢哋咧必須要全家人都做 test 嘅。 係。 咁但係咧，咁呢個就幾得意啦，就係咧因為佢兩個屋企人咧做 test 咧就喺自己出邊做嘅，即係唔係喺個醫院入邊做嘅。咁但係個產婦咧，即係入去生 BB 嗰個女士咧，就係醫院幫佢做 test 嘅。咁好啦，因為咧其實佢好得意嘅，佢入醫院就day one 啦，你當譬如今日晏晝入醫院，然後咧即係傍晚黃昏咧就生啦咁，然後第二日就出院啦咁，跟住去到第二日咧，醫院就通知佢：喂，你唔出得院，你咧個 test 係 positive 咁樣，咁跟住就好驚啦，因為啱啱琴日先生完 B B， 今日個 test 話原來 positive。咁我姐姐咧就非常驚咧，喊曬咁樣啦，就即係打電話翻嚟香港揾朋友啦。咁跟住香港啲朋友又好驚啊，咁點算啊？即係個 B B 會唔會有事啊？你有冇事啊？成啦咁，跟住咧。个医院咧就再帮佢有第二个 test 啦，佢嗰两个 test 咧系唔同方法嘅检验嚟嘅。第一次咧我就唔记得系用咩方法啦，总之第二次咧就系唔知撩鼻咁样嘅，即系最简单啲嘅拭子测试啦咁。 第二次咧就再做个 test 嘅时候就诶唔系啊，诶系 negative 嘅咁样，咁就可以出院啦。咁而因为其他屋企人咧自己喺出边做个 test 咧都系 negative 嚟嘅，咁所以就即系大家要平安无事出去啦。咁但系咧喺嗰个过程里边咧，阿格格就好惊啦，因为佢即系第一次喺医院嘅时候，点解会验到系？系即系阳性啦，咁但系第二日再去自己用另外方法验嘅时候，又系 negative 咧咁样，咁同埋佢自己都好担心，因为其实佢反而觉得如果真系 positive 嘅话咧，佢唔想即系同屋企人或者系个 BB 接触住，咁但系即系第二次嘅检验就显示话系阴性，咁所以就真系冇事啦，咁就可以出去。咁而家 so far 咧，即系隔咗都成个礼拜咧，我都有 update 问佢，咁佢哋话冇嘢啊，大家都好正常，又冇特别症状，冇唔舒服，冇成咁样。咁就叫放心啲咯，咁但系呢个状况系真系好惊嘅， 因为印尼咧就系冇嗰啲深喉嗰、那个测试嘅，系、全部都系要 swab test 嘅，咁 swab 有两只嘅，一只就话系 antigen 嗰啲咧系 antigen 噶啦，印尼文啦，咁就系话系快嘅做 rapid test 啦，佢哋就好快就有个测试、那个结果嘅，另外一个咧叫做 PCR 嘅，就系、慢少少嘅，但系两个都系。撩鼻撩鼻，同埋有一个系应该要撩埋喉咙嘅，咁、就话系 PCR 个 test 咧系会准啲嘅咁样咯。因为之前我都唔知乜嘢系乜嘢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架的士凌晨在油塘发生交通意外翻侧，司机受伤送院。凌晨近一点，警方接获多名居民报案，话一架的士在高超道附近怀疑失控，冲入高长苑高正角的羽毛球场之后翻侧，司机受伤清醒，自行爬出车外，再由救护车送院治理。港队今日喺东京奥运继续出战多个项目，滑浪风帆项目有男女子 RSX 第一至到三场嘅赛事，郑俊良同埋陈希文分别出战，骆雅仪参与帆船激光镭射型赛事。乒乓混双八强，王振廷同杜海琴同法国组合争入四强，准决赛晚上上演。林少恒同埋苏慧音分别喺男女单赛事上阵，女子蛙艇嘅洪永恩角逐单人双桨半准决赛。羽毛球混双，邓俊文同谢影雪迎战中国队王义律同埋王东平组合。游泳的欧海纯出战女子100米背泳初赛。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今日访华，将会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会谈，并会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王毅在会面前表示，美国总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同别国施压，自以为高人一等。如果美国到今日还未学识怎样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中方有责任同国际社会一道好好给美国补上这一课。有美国官员说，美国并非寻求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联盟，强调美国欢迎同中国竞争，但需要有公平环境和规范。另一名白宫官员说，舍曼在会面中将会就美方认为中方违反国际承诺和原则的举动，包括香港和西藏的人权状况提出关注。台风烟花集结在上海之东南方，中央气象台预计烟花逐渐移向浙江中北部一带沿岸靠近，预计今日下午在浙江舟山至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并有可能在华东地区回旋。受到台风影响，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今日全日进出港的航班全部取消。上海机场和航空公司提醒旅客及时合理安排出行，可以透过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服务热线和官网等查询。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号手就位，慢慢睇国剧830。 向前冲！ 我系林超荣。但我成日睇国剧，其中有一样好欣赏就系剧本，佢哋冇我哋写得咁急促啊！佢有好多空间咧，俾嗰啲演员咧去发挥一下佢啲演技。两个人喺度讲10分钟文戏场面咧，虽然对白好多，越睇越听，哇，好有魅力噶！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话你知， 印尼巴东菜起源于西苏门答腊省巴东，菜式主要以油炸为主，配上各种香料，特别是辣椒，几乎每道菜式都会用到它。 巴东人喜欢吃辣，和当地的气候有很大关系，因为印尼常年高温，巴东又处于炎热潮湿的海边，食物不易保存，所以用油炸，再加上使用各种香料，这样食物摆几日都不怕变质。 巴东菜的另一个特色是上菜速度快，餐厅不会有餐牌，只要客人一坐低，侍应就会不断上菜，由几种到十几种菜式都有，甚至直至到将整张台摆满为止。 这种食法亦都和巴东人豪爽好客的性格有关，他们认为应该用最好的食物招待客人，如果等客人要吃的时候先上菜，就算是失礼的行为。 另外，吃巴东菜时绝对不能够用左手来拿食物，因为巴东人很多信奉伊斯兰教，所以吃东西的时候记得只是用右手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哇哇哇！你咁赶去边啊？ 赶住去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咩票咁巴闭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吓、啊，呢个系网上投票嚟噶、啊。 我知道，但系投下票，电话冇电，赶住去插电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5、36季节目评审， 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能造就下一个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日期8月。一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位大叔的爱继续发放。 你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 剧集而度身订做的歌曲，但并不代表只是同性物有先啱听的，什么人和什么人都好，突如其来遇上有感觉的对象，都只是单纯因为爱。作曲编曲温汉文，填词有 T-Rex， 监制 Edward Chang， 温汉文、吴林峰。 就合眼设想世界只得你共我，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第六位 Anson Low Eden 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嚟到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先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下午嘅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啊。咁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天气酷热，但系有几阵骤雨。而本周嘅中后期咧，咁啊骤雨系会逐渐增多嘅。现时室外录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 Sekarang temperatur 27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7%.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bisa hujan 1-2 kali dan juga pertengahan hari akan sangat panas d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3 derajat Celsius.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panas lagi 1-2 derajat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bisa hujan dan berangin. Juga di 1-2 hari mendatang tetap akan panas, juga akan hujan,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sampai ke belakang curah hujan akan bertambah lebih banyak lagi. 即系如果今日咧都计划咗一啲活动嘅话咧，就要注意一下个天气啊，因为即系都会有狂风雷暴同埋会落雨咧，相信就即系室外嘅活动就似乎唔系几适合啦，即系可能揾翻啲室内有瓦遮头嘅会比较好啲咯。 但ingat bawa payung kemana-mana。大白翁 系啊，大白翁都可能冇用啊！我相信如果狂风暴雨嘅话，即系都比较容易会冷身啊，所以即系大家保重身体啦，出入嘅时候要注意一下啦。咁、okay. 另外咧都有啲 announcement 同大家讲一讲。 Jadi ini untuk perlindungan anak, karena orang tua yang marah-marah dan mukulin anak bisa jadi cuma melampiaskan emosi, tapi tindakan ini bisa membuat hubungan anak dan orang tua memburuk juga.Membuat perkembangan anak secara fisik dan psikologis itu terganggu. Jadi sebagai orang tua, temperamennya itu harusnya bisa dikontrol dan mencari jalan yang lebih baik untuk menjadi orang tua yang lebih bijaksana. Bila perlu minta bantuan, bisa ngomong ke keluarga, teman, profesional, atau telepon ke hotline-nya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Karen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bisa menyakiti bukan cuma orang dewasa tapi generasi selanjutnya. Jadi jangan sampai membuat anak-anak itu terganggu ya, dan kekerasan bukan cara untuk menyelesaikan masalah. Sekali lagi telepon k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bila perlu, hotline-nya di 23432255. Jika ada 需要的话呢就可以致电呢头先刚刚讲社会福利署的热线2343-2255，寻求一些意见同埋一些专业的协助的。 Dan juga bagi yang menggunakan narkoba atau tahu teman yang menggunakan narkoba, katakan jangan deh, karena ini salah satu narkoba ketamin bisa merusak otak, membuat juga bisa halusinasi, cemas, depresi, panik, dan juga yang paling nggak bisa lepas dari itu, dan juga membuat kesehatan, bahkan ini ya namanya tuh kan kandung kemih bisa rusak dan bisa ke toilet terus.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yang butuh bantuan untuk masalah ini, boleh telepon ke 186 186, atau kirim pesan ke 98 186 186 untuk minta bantuan. Jadi jangan sampai kalah sama narkoba. 嗯，系啦，咁亦都系关于一啲咧禁毒嘅资讯啦吓，咁啊记住啦，如果有需要寻求协助嘅话咧，就可以致电186186，或者咧系发送短信去到98186186咧去寻求协助嘅。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脈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想世界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不识破，纯粹直观感觉相信这结果，就是纯属爱。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问下格先生先，有冇留意奥运啊？ 有，我教你讲印尼文个奥运啦。 好啊 ，Olympiade。 Olympiade 即是 Olympics 后面加 iade iade iade 即是咩 ？Olympiade 就系印尼文嘅 Olympics。 Olympiade 咁如果系奥运二零二一咧，或者东京奥运咧？ 哇，好OK。Olympiade sorry Olympiade Tokyo。 哦 ，Olympiade Tokyo 系得噶啦，二零二一系比较长，所以我哋唔 讲 啦。 好好啊，你好为我设想啊。Olympiade Tokyo， 就系东京奥运啦。 系 嗱，我自己咧其实系期待咗好耐嘅，咁但系咧我就错过咗睇个开幕礼嘅现场直播啦。 你见唔到香港队入场啊？ 睇唔到啊。咁因为我嗰晚咧系有特别嘅任务嘅。系啦，即系做紧嘢嘅，咁跟住之后冇办法啦，咁啊，跟住即系翻去嘅时候，哎呀，错过咗啦，咁但我琴日咧一有时间嘅时候咧，我就即刻抱住喺电视机旁咧，就睇住嗰啲唔同赛事嘅画面啦。嗱，因为我咧实在真系好耐都冇呢一个嘅意识咧，系点样去睇奥运赛事啊？咁原来而家咧，我真系觉得自己咧好落后啊！我咧因为我对于屋企嗰个新型嘅电视机咧，我系好陌生嘅。平时我系好少用电视机睇电视嘅， 正常 咧系啦，我系真系甚少，其实我系好少好少睇电视嘅， 正常 咧系啦。咁跟住咧，我即系如果要睇电视，我谂可能都系睇新闻啊，或者睇下港台三十一咁样啦，即系好少睇电视，真系甚少。咁然后咧，我到我想去睇奥运赛事嘅时候，我发觉原来咧唔同嘅台咧系播紧唔同嘅赛事嘅。即系我第一次发现咗，原来而家有呢个选项。其实以前都应该有嘅，但系因为以前咧，你唔会有成个 catalog 睇到几点钟，有啲咩赛事睇，或者隔篱播紧乜嘢咧，咁你就会即系稍稍可能就睇咗一个赛事，就会一路睇落去，就未必知道隔篱做紧咩啦。咁但系我发觉原来而家啲新式电视咧有埋节目表噶嘛，咁你就会知道系有啲乜嘢赛事睇。咁我琴日就坐咗喺度睇啦，睇咗一段时间啦。 你睇乜嘢 sports 啊？ 我睇咗呢个剑击啦。睇咗一阵游水啦，睇咗一阵乒乓波啦，又睇咗一阵羽毛球啦，跟住到夜晚嘅时候睇咗一阵体操咯， 真系 睇成日， 你真系唔系少少，系好多、啊。 咁大概睇咗睇得最耐系呢个羽毛球咯，系啊，即系咁其他就都系样样睇少少咁样咯，系啊，因为电视都会真系拣翻啲有香港队出赛嗰啲画面嚟播嘅，尽量咁。 今年叫唔叫做多啲人参加咧？多啲，我 真系唔知喎， 因為三十幾個應該香港，今年係多過印尼啊，印尼28個啫， 哦， 係少，我覺得比較少， 係啊，我琴日睇嘅時候咧，我格格就喺即係側邊好八卦啦，咁咧睇緊乜嘢咁，跟住話呢個你睇啊，我仲有睇舉重，我記得啦，咁跟阿格先生開始好無奈，你我睇咗少少嘅咁。我每样都睇咗少少咯，咪就系我睇唔晒由头到尾嘅，跟住我就谂，其实可能人哋都唔系由头播到尾，可能都系每样播少少。 你已经睇晒噶啦，实在叫做。 但系我系真系好中意睇奥运噶，即系我由细个有意识开始咧，我已经系好中意睇奥运嘅赛事噶啦，即系我觉得嗰、那个。好感動嘅，即係如果你見到即係有攞獎牌嘅一刻咧，係真係好感動。咁跟住我琴晚喺度一路睇嘅時候咧，就睇到即係知要放棄啦，即係覺得太過分啦，再睇落去咁，因為今朝要翻工啦。咁我就睇下就睇唔到落去啦，所以我都唔知道到底嗰啲結果係點啦。咁但我相信網上已經會有花絮嘅。咁同埋琴日同格格一齊睇嘅時候咧，我發覺原來格格咧係冇乜睇奧運會直播嘅經驗嘅。 系咩？ 系啊，因为咧佢完全系咧，哦呢个系咩嚟噶？呢个系咩嚟噶？咁佢唯一咧，琴日有一啲嘅赛事咧，佢认得咧系香港嗰、那个旗啊，咁佢就话俾我听，哦呢个系香港啊咁样咯，咁其他佢就冇乜特别嘅感觉，或者佢唔系好知道到底佢哋做紧乜嘢咯。 羽毛球应该有感觉。 羽毛球佢冇同我一齐睇嘅，因为 应该羽毛球有，因为印尼嗰啲咧，如果系羽毛球都唔系好。是真的90年代才奧運有得打的，之前的時候沒有的，但之前的時候呢印尼一定會有直播呢，因為有些special tournament 的嘛，如果badminton 的話，那就一定是一家大小坐在那裡看的，還有呢是next day 的時候呢，隔日的 報紙啊頭條一定係關於呢、這個，一個係印尼人嘅 national sport、 嗯。我知啊，所以我琴日都特登即係打開呢一個話題，就問一下格格啊，你哋印尼之人都即係興唔興打羽毛球㗎？因為我都知道你係叻噶嘛喺呢一方面，咁但係佢都話，我自己就都唔經常打嘅，咁但係都會有接觸呢一個嘅項目咁樣咯。咁我唔知道係咪真係好似香港咁普遍，即係好似一個休閒消遣嘅活動咁樣啦。咁、 嗯、 但我聽佢講，可能佢自己唔係成日打啦，咁佢冇乜特別嘅喜好咁樣咯。 同埋我覺得幾好睇，因為快啊嘛，攞 point 都 好緊張啊，同 係啦，好緊張，好快嘅。咁就咁樣嗰啲 game 咧，我覺得就好啲嘅。我自己啦，我自己中意睇啲嘅，唔好係打咗三個鐘都未知道咩分數嗰啲咧，嗰啲好快啊。OK， 我就其實有少少怕。太刺激的呢啲嘅，即系你要我一分一分睇住佢点样追咧，或者拉到好接近距离咧，我觉得有啲压迫感嘅，我就好怕睇呢一类嘅、哦。其实 你仲要系啦，你就要系比较 我中意啲轻松啲嘅，系、嗯、啦，即系例如嗰啲跳水啊，或者系体操，其实人哋都好紧张，但系我就觉得好似好自娱咯，睇住佢咁样，系、 嗯、 啊，咁我就会即系比较喜爱偏爱啲呢啲体育项目嘅赛事啦。咁但系咧，印尼姐姐咧，似乎就即系觉得样样嘢都好。新鲜，特别系佢琴日见到剑击嘅时候，佢问我呢啲咩嚟噶咁样咯。 哦， 系啊，即系可能我怀疑唔系真系个个地方嘅格格都有机会接触好多呢啲咁样嘅体育赛事。 或者喺印尼，因为佢睇翻都系一样啦，咩项目你参加，你咪播咩啦。所以印尼一定会播咧，举重都会嘅，因为佢都有 join 嘅。佢旧成为一个上一届奥运都攞到奖嘅呢一度，同埋一定嗰、个 羽毛球 啦，同埋但系剑击印尼都有噶。 佢可能比较少睇，我怀疑，因为可能真系可能佢哋啲地方咧。未必所有赛事都会跟得好贴咯，唔使做咩？你估？ 慢慢啦，仲有 慢慢可以考究 喺嗰度，系咯，学下啲新嘢啦。 系啊，我又觉得几得意，即系都可以同佢哋一齐探讨下啲唔同嘅体育赛事啊，咁样又了解下佢哋。喺嗰边嘅时候，原来睇呢一个奥运会同喺香港睇个心态好唔同。佢话喺嗰边睇啦，其实我以为咧，全部都系应该同一个画面系即系全球一齐播啦。但系佢话佢睇嘅嘢系唔一样嘅咯，即系嗰边系冇咁清晰噶，佢话睇得。我都唔知點解嘅， 嗰陣時係咪未有高清啊？ 可能啦，或者佢屋企個電視機唔係高清， 可能 唔知係咪真係咁樣啦。 但係係一定係會播嘅咧，全世界都會睇嘅咧，就係嗰啲sprint 啊、long 啊、長跑、短跑嗰啲一定有嘅、嗯。我覺得就呢個真係係熱門嘅。 吓系咯，即系 游水嗰啲都会有， 都系嘅。咁大家可以继续慢慢睇啦，都仲有一段时间可以睇下嘅。咁都好享受呢一段时间咧，好正啊！我自己都觉得好开心啊，系啊。咁呢个时候都有啲重要信息要带俾大家。 Nah ini adalah bantuan buat keluarga yang memang bekerja tapi jam kerjanya itu memenuhi syarat karena ini adalah namanya WFA atau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yang bekerja. Jadi pemerintah memberikan bantuan ini dalam keadaan pandemi ya. Jadi untuk keluarga yang bukan dari single satu orang bekerja boleh ngeklaim ya jam kerjanya itu udah diturunkan dari dulu yang untuk tunjangan dasar yang dari 144 jam per bulan diturunkan jadi 72 dan juga untuk yang tunjangan medium dari 168 jam per bulan diturunkan jadi 132 jam per bulan. Dan untuk keluarga yang cuma satu orang tua yang bekerja itu tetap sama persyaratannya. Jadi intinya untuk informasi boleh nelpon ke hotline 2558-3000 atau ke website www.wfsfaa.gov.hk。 咁亦都係一啲疫情嘅相關資訊啦。咁如果呢即係有需要去了解多啲呢，就可以上返三個 w.covidvaccine.gov.hk 呢了解一下呢個防疫注射嘅相關資訊嘅。 Dan juga ini untuk informasi vaksinasi di Hong Kong, kalau ingin informasi boleh ke www.covidvaccine.gov.hk karena di Hong Kong ini boleh mendapatkan vaksinasi gratis untuk orang yang memang bisa mendapatkannya dari umur 12 ke atas dan bisa dilakukan dengan membuat janji online dan setelah itu boleh milih tempat vaksinasi yakni di pusat-pusat komunitas atau di klinik publik atau bahkan vaksinasi ke dokter privat. Jadi kalau di center untuk vaksinas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itu operasinya sampai September 2021 saja.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vaksin untuk yang BioNTech harus dilakukan paling telat dosis pertama di akhir Agustus supaya nanti di akhir September sudah selesai dosis kedua. Sedangkan untuk yang Sinovac bisa dilanjutkan lewat klinik dan publik ataupun yang privat. Dan umur untuk vaksin BioNTech dari umur 12 ke atas, untuk Sinovac 18 ke atas. Jadi untuk bisa melawan virus, ada baiknya kalau memang keadaan kesehatan memungkinkan, boleh mendapatkan vaksinasi ini. Dan tetap harus prokes juga ya. 咁亦都係啦，即係防疫注射方面呢亦都要多啲留意啦。亦都有啲嘅防疫嘅措施呢亦都係可以去到www.coronavirus.gov.hk 呢了解多一啲。咁疫情虽然即係都要持续咗好一段时间啦，咁希望大家呢啲个人嘅措施呢都要继续做好啦。 人要得得pakai masker, cuci tangan, dan juga harus mengikuti protokol kesehatan yang baik supaya bisa lolos dari penyakit ini ya. Bila ingin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ww.coronavirus.gov.hk 咁希望大家咧继续健健康康啦，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咯，拜拜格先生， 拜格 Barbie。 Kini